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全力挥锤进行锻造，可以令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，但同样的，一锤下去，反弹力也会给自身造成很大的负荷。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进行引导的话，不但容易伤到自己，也会令一部分力量流失，无法作用在金属上。下面我的动作你要仔细看，这将是你能否在短时间内把这块生铁敲打成拳头大小的关键。 深吸口气，唐昊的双眼变得专注起来。随着唐三对风箱的拉动，整个铁块已经被烧得通红，炽热的火焰升腾，令房间内变得异常灼热。唐昊动了，他的动作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以腿带腰，以腰带背，以背带臂，当的一声，铁锤砸在铁块上。当铁锤因为反作用力弹起的同时，唐昊突然一个转身，依旧是小腿发力，那反弹而起的锤子已经被他抡了起来，在空中挥舞一圈，带着强烈的风声，又是一声巨响，再次落在了铁块上。这一击不但速度奇快，而且力量似乎比第一击还要强。铁锤高高的反弹而起，唐昊的动作与铁锤弹起的幅度似乎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，不早不晚，正好在铁锤弹起即将到达最高点的那一瞬间，身体带动铁锤盘旋一周，再次砸下。唐三的眼睛亮了起来，这分明是一种借力使力的法门，利用铁锤与金属碰撞产生的反弹力化为自己下一击的力量，动作完美而协调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反弹力对自身的伤害，反而将这股力量化为了连续的打击。从第二击开始，每一击的力量都超过了唐昊的全力，可却依旧在他的控制之中。唐昊的动作越来越快，铸造锤如同暴风雨一般打击在铁块上，铁块不断在铸造锤的敲击下变形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唐昊敲打的位置极为准确，每当铁块被敲打到原本二分之一厚度开始变得扁平的时候，他手中的铸造锤都会有一下敲击在铁块的边缘，令它产生翻转。这样一来，铁块是在均匀地承受着他的锤击，而不是单纯的被砸成一个铁饼。转瞬之间，36锤已经挥出，唐昊双手带动着铸造锤在空中连续旋转三周，才化去了锤上的力量，收锤而立，面不红气不喘，仿佛之前那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并不是他做的。整个铁块就在这36锤之间整整小了一圈，用肉眼竟然已经很难看到其中的杂质了。这才是真正的铁匠技能啊，好漂亮的锤法。 明白了吗？ 借力用力，道理上我明白了，不过这似乎并不简单。 想做到我这样的程度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熟能生巧。同时你要记住，如果是对一块普通金属进行敲打，那么在它杂质最多的时候，也是最容易碎裂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在敲击时力量就要小一些，当它的杂质逐渐减少时，你的力量就可以开始渐渐增加，保持敲击的效果，这其中的力度控制才是关键。你自己慢慢练习吧，不要盲目的增加力量和速度，准确性同样重要，至少你要知道自己这一锤下去会敲在什么地方，否则力量再大又有什么用。 铸造锤重新回到唐三手中，唐昊转身出去了。父亲没有食言，他果然教导了自己铸造的方法，而且从父亲传授自己的这些东西来看，任何行业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奥秘，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些天唐三似乎已经忘记了武魂和魂环，就连清晨到山顶上去修炼紫极魔瞳的时候，也在思考着 锤子应该如何挥动的问题。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当唐三可以挥锤连续发动13击的时候，唐昊开始教导他如何进行器具的锻造。唐昊的教导方式很直接，就是自己先做一遍，然后让唐三再做一遍，只要看他有点入门，就放任他自己去练习，并没有过多的言语指导，只有在关键的地方才会说上一两句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每当唐昊出言指点的时候，唐三记得格外清楚。清晨，唐三神清气爽地从山上赶回来做早饭。这段日子以来，因为每天都在使用紫极魔瞳，早上又不断地修炼，紫极魔瞳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。他已经能够在10米内看清蚊虫拍打翅膀的细微动作。如果不是玄天功没能突破瓶颈，唐三相信自己在其他各方面的进步会更大。将一块50公分见方的生铁锻造成拳头大小，那原本似乎是不可能的事，早在半个月前唐三就已经完成了。唐昊教他那种借力用力的锻造锤法，他也能够连续挥出24锤，每一锤都准确无误，包括力量的控制。虽然唐昊从来没有夸奖过他什么，但从父亲偶尔流露出满意的目光来看，唐三知道自己这锤法也算是小有所成了。再想进步，还是要靠不断的练习才行。马上要进家门了，唐三轻轻摸了摸手腕，脸上流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。他的手腕上正带着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件作品，而且是所有步骤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作品。那是一个袖剑。在当初的唐门来说，袖剑是最普通的击阔类暗器了。袖剑的制作关键在于击簧的力量以及本身设计的精巧程度。像唐三制造的袖剑本身甚至是带保险装置的，绝无误伤的可能。一套袖剑一般都是3根剑和一个袖筒组成，唐三现在手上戴着的这个也不例外。而这个袖剑的材料却正是他耗费了近100天时间锤击出来的那块生铁。当唐三完成唐昊交给的任务，把那块生铁锻造成只有拳头大小的时候，他吃惊地发现，原本杂质众多的生铁竟然变成了一块铁母，真正的铁母。前一世别说是他，就算是唐门最好的铸造大师，也不会知道这种将普通生铁锻造成铁母的办法，但在这个世界却成为了现实，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。而唐三手腕上戴着的这桶袖剑正是由那块铁母制造而成的。完成袖剑的制造，包括3根4寸小剑在内，正好用掉了所有铁母。论铸造，唐三不行，远不如唐昊，可论制造机巧暗器，别说唐昊，恐怕在整个斗罗大陆上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这唐门外门的天才。普通的袖箭射程一般在15米左右，而唐三制造出来的袖箭却可以保持有效攻击距离30米开外。唐三这桶袖箭尽管只有3枚，但制作却极为精巧，每一根袖箭上都有3个血槽。如果不是因为数量太少，他还曾经想过给袖箭箭尖带上倒钩，尾部很小的4分尾翼可以令袖箭飞行得极为平稳，锥形箭头上有着螺旋的痕迹，当袖箭射出后将拥有更加强大的穿透力。唐三知道自己现在年纪还小，玄天功又没能突破瓶颈，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倒不怕，但要是遇到像上次素云涛那样可以使用5魂的魂师，自己的力量就远远不够。但有了这桶袖箭则不一样了。唐三有信心，凭借他，只要实力不是太强的魂师，他都有办法对付。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2条， 何为暗器？暗中使用克敌制胜的特殊武器方为暗器。如敌人已知你要使用它，那么它就不再是暗器，而是明器。 唐三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暗器变成明器，唐昊也从未问过他用这块铁母干了什么，所以这桶锈剑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。走进家门，周香扑面而来，同样的事情他天天都在做，早已经习惯了。 爸爸，吃饭了。 出奇的，每天一听到吃饭就会走出来的唐昊今天并没有出现。唐三心中顿时一紧，难道爸爸病了？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父亲的房间。唐昊并没有在房间之中，这几年来他似乎还是第一次没有睡懒觉。正在唐三琢磨着唐昊去干了什么的时候，唐昊回来了。 小三，早晨你干什么去了？ 我出去锻炼身体了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出去跑跑。 今天你不用再练习铸造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去。 诺丁城？去干什么？ 你不是想学习魂师的能力吗？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做一名攻读生，在那里你会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。 唐三此时已经明白，父亲之所以今天起得这么早，竟然是去找村长杰克了。上次去诺丁城大概还是在一年前，老杰克进城去买东西，顺便带着唐三去见识见识。听了父亲的话，唐三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一种难言的兴奋感袭上心头。玄天宫无法突破一直是困扰着他的最大心结，魂师的魂环显然是个机会。 爸爸，你怎么改变主意了？ 那你去还是不去？ 可是我去了就没人给你做饭了。 我还需要你照顾吗？你去就是了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圣魂村每年都有一个名额，不用也是浪费。我教给你的铸造方法可以让你在城里随便找个铁匠铺当个学徒工，学费和饭费应该够用。 尽管唐昊说得很冷淡，但唐三的眼圈却依旧阵阵发热。这几个月以来，尽管唐昊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可随着唐昊教他铸造，眼前这个高大苍老的男人已经越来越给他那种父亲的感觉。他固然想去学习关于魂师的知识，可此时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父亲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